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一双臂。 爱到无路可退的地步，哪能清清楚楚让痛苦结束，我再不会走上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将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8.52%，比上年末提高1.17个百分点。丰台区食药监局目前正在开展年夜饭巡查工作，对于辖区内所有提供年夜饭的餐厅进行全覆盖式检查，并签署阳光年夜饭承诺书。市交管部门在亚运村机动车检测场对北汽集团准备为2018年全国两会服务的468部车辆逐一进行安全检测，并检查驾驶员资质，确保大会用车安全。国家旅游局相关负责人称，为了保障节日旅游市场秩序平稳有序，从2月1号至3月15号开展市场整治利剑行动，严厉打击黑导非法执业和强迫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民政部日前公布一批非法社会组织名单，中国美丽乡村研究中心等179家机构上榜，具体名单可参考民政部网站。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完成交工验收，随后港珠澳大桥将进行 3D 系统连吊连试，为正式通车做准备。全长10.22公里的广大铁路云南广通至大理祥和隧道贯通，通车后云南昆明至大理旅行时间将由6小时缩至2小时左右。国家食药监总局近日消息，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口服液、藿香正气软胶囊取消双跨类别，转换为非处方药。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女人天真的眼神藏着冷酷的真，人生看不清却奢望永恒。哦，软弱的灵魂已陷入太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早已冷却的吻藏在心中加温，爱情充满残忍，我却太认真，爱一层层被撕裂。想着你的脸，空虚的脸，麻木的走在崩溃边缘，

我真的花而觉得所有的肤浅，我已经进来却无法离开这个满是诱惑的世界，为了拥有不怕被伤害，我知道不管什么人们都和我一样， 心理学调查显示，平均每20个人就有一个人遭受过语言暴力，每5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因为语言暴力导致心理疾病，轻者患有社交障碍，重者有杀人和自杀的行为。语言暴力是一件最著名的无声武器。

自2月8号小年开始，国家博物馆将陆续推出多种文化活动，与观众共度新春佳节。另外，国家博物馆艺术品鉴定中心也定于2月9号举办面向社会的文物艺术品免费鉴赏咨询服务活动。北京市住建委将消防部门2018年1月通报的24家物业企业被处罚情况列入物业管理曝光平台，并要求物业企业进一步强化主体责任，加强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从即日起至12月31号，凡西城区辖区内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均可就近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社区卫生服务站参加免费健康体检。记者从市规划国土委获悉，上月本市已经完成第二批446条无名路命名，其中有30条新胡同用上了老地名。日前，由西城区城管执法监察局的3位工作人员构思并设计的16个城管微信表情包将正式上线。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相见的夜多么难堪，简简单单的说爱是不爱，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听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为难，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事到如今没有答案，我的真心为你牵绊，不管相见的夜多么难堪，简简单单的说爱是不爱，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听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站在天平的两端 一样的为难，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听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为难，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 爱一个人好难，苏永康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苏永康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都有收录这样一首歌曲作为主题曲或者是片尾曲，比如香港电视剧《风云岁月》，还有台湾电视剧《女巡庵》的大陆版。苏永康的歌一直都能唱进心底最深处。2008年，他变得更加沉稳、更内敛，而他的歌曲不似过往激情缠绵，却更多了一份温柔与真实。 Thank you.

这是海马汽车近8年以来首次亏损，但没想到会亏这么多。海马汽车2017年的轿车总销量是47756辆，如今市场大热的 SUV 车型总销量为84385辆，同比下滑23.85%，销量下滑肯定会造成亏损，但不至于一下亏损10几亿。那海马最近3个月不只是汽车销量的下滑，海马所涉及的投资、金融、地产、酒店等项目都出现了波动，导致亏损金额翻倍。曾经的海马和马自达联合，旗下的车型都拥有不俗的操控感，但自从海马和马自达分道扬镳以后，一直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推出的新车大多也是拉皮而成，和同级别车型相比没有丝毫的竞争力，导致海马车型慢慢的被边缘化了。海马也知道自己今年亏损严重，最近一段时间海马还发布了誓师大会，几个高层剃头明志，要让海马上演王者归来。与其搞这些华而不实的行为哗众取宠，不如踏踏实实的造车，提高自身的产品竞争力，要不然别说是王者归来了，按照这个亏损速度，海马恐怕撑不到1年。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下太多泪。

语言很容易伤害一个人，却很难抚平一个人。我们用一年的时间学会说话，却应该用一生学会闭嘴。可能你随口对女孩子的一句相貌取笑，即使后来她女大十八变，外人看来她亭亭玉立，却没人知道她曾因几句嘲笑而藏在心底一生的自卑。 九精英有话说。 SOHO 中国董事长潘石屹： 不要把这些商人看成神，也有受到委屈的时候，也有这个失败的时候，有了胜利的时候。我觉得越丰富越真实越好。

生的万岁，和你白头偕老永相随，为你甘心情愿不一生，风风雨雨艰辛去共存，陪你走过一层又一层，不后悔。和你白头偕老永相随，为你甘心情愿付一生，风风雨雨艰辛去共存，陪你走过一层又一层，不后悔。 来自于郭峰的甘心情愿，由郭峰作词作曲。最早这首歌曲呢是收录于发行在1995年的专辑《有你有我》当中，粤语版是王心平所演唱的同名歌曲《甘心情愿》。一听到郭峰的歌曲，我就会想到当年他那一头飘逸的长发，这在90年代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少见的。这就是经典音乐的魅力，让我们永远都无法忘记那些年的岁月。 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

的千山万水，才发现爱你的人不会让他的梦那里下流眼泪。 可能你孩子一句无心的抱怨，即使他每天看起来多么的努力勤奋，却没人知道脑海里反反复复出现的那一句丢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应该承担他人的恶意，因为每个生命都不容易。我们每个人在开口之前，也都应该学会替对方考虑片刻，不要把尖锐刻薄美化成毒舌，学会把心直口快转化成理解。在不了解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越应该正面看待每一个人。